古典演奏型。格里戈霍尔堡组曲前奏曲记得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但是没有来得及好好的说，只是觉得这首曲子有一种时光匆匆的感觉。听着音乐，我想说我很庆幸我过去的时光里没有错过你们，我的朋友们，谢谢你们陪我走完过去的这一程。我很庆幸我过去的时光里没有错过你，我曾经喜欢的人，谢谢你给了我这世间最美好的感觉。我也庆幸我们的时光里没有错过你，没有错过写过了这些优秀的音乐，这些音乐写满了我们花开花落的乐章，曾经我们向往的天堂，这些音乐是荡气回肠的无限的循环。相信此刻你在听节目的你，一直长久以来支持古典流行的你，也很庆幸我们没有错过。留给我们的2019年将是全新的，我觉得在2019年，我也想带给大家更多的近现代的音乐，更多的中国作品，让我们互相支持，互相感受那些美好的音乐吧。前面是想说说岁末的心绪，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首呢，来自于肖萨科维奇，他的G小调钢琴五重奏的第三乐章。只是说近现代的作品，其实在很多的今天的音乐当中，世界当中也出现了很多。感谢很多好朋友的签到，还有功夫熊猫说今天还是电影音乐吗？还是我们接下来也会听到一些动人的过去的怀旧的电影音乐，比方说这个片头一定听到过很多次吧。 是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还是我们熟悉的包括迪士尼米高梅梦工厂，这些影片的片头都带给我们无限的遐想，好像一个新的梦中的世界就此来到了。悬疑的电影，很多的音乐的成分，而说到在今天，很多奇异的奇幻的旅程的音乐也都很多的有它的引用，出埃及记。上半时段的这一首带来出埃及记，我想说未来对于我们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未知，就像是很多的旅途的征程等待我们，这首出埃及记还是很合适的。在花开花落的乐章当中，有我们无数的荆棘坎坷，也许等待着我们，也许有着坦途大道。而说到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也给后世的很多的探险历程的音乐造成了很多的启示，包括木乃伊系列的1、2、3、4、5部。而这部电影《出埃及记》是1960年的电影，主题歌以及片尾曲。而为这首曲子作曲的，也是前两天为大家带来过莫伊奇和基拉尔创作《国王与小鸟》的这位音乐家创作的。 流行。 情。 一首很美妙的音乐，来自于睡意沉沉的焦虎。为此作曲的是英国作曲家艾瑞克·科茨，中提琴演奏家，1912年曾任英国女王音乐厅乐队的中提琴首席，1919年放弃了乐队的演奏生涯，创作了著名的交响组曲，像《伦敦组曲》《再访伦敦组曲》《三首伊丽莎白组曲》《三只熊组曲》等等。而这首《睡意沉沉的焦虎》是科茨早年创作的古典小品，据说是为亲密女友而创作，后来一人早逝，乐曲却流传至今，至今还是在古典、流行、爵士以及轻音乐领域站着鳌头。而说到这首曲子，相信大家今年看过国产电影的朋友一定对这部音乐印象深刻，我在节目当中也播过，还记得哪一部吗？年初的姜文的那部《邪不压正》。想来时间过得还真的快，2018就要过去了。我记得在上周给大家回顾了很多在世界票房排行榜上占据很厉害位置的一些电影，包括《复仇者联盟》系列，包括 DC 系列，包括我们的一些电影，还有最近的几部文艺片《你好，之华》，还有包括《007》，还有《哈利波特》这样的电影曾经的回顾。而今天我们不只是总结，也来听一下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一些电影音乐，有经典的，也有新电影。而说到2018年的中国中文电影，大家看过有哪些呢？其实在这个2018年的国产片当中还真的很优秀，像《我不是药神》，像《红海行动》，像《爆裂无声》，《大象席地而坐》，《无名之辈》，《无双》，《无问西东》，《狗十三》，江湖儿女，谁先爱上他的影，这些都是近年的国产电影当中都非常优秀的，包括也还有这一首《邪不压正》，来听听电影当中王菲的演唱。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光照充足，且空气优良，中午前后比较适宜户外晒太阳。需要注意的是空气非常干燥，应注意补水润燥并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另外夜间气温很低，天气十分寒冷，居室内一氧化碳中毒气象指数很高，电采暖以外的其他自采暖家庭应特别注意防止一氧化碳中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到四级，最低气温零下十一度，最大相对湿度3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全国木偶皮影中青年技艺传承展演中，中国木偶艺术剧院代表团荣获最佳木偶技艺传承指导老师、最佳木偶技艺传承金奖、优秀木偶技艺传承银奖等六个奖项。拿到奖后，艺术家们又马上投入到将在中国木偶剧院举行的新年亲子嗨唱音乐会的排练中。此次亲子音乐会将在元旦在中国木偶剧院大剧场上演，音乐会将打破传统音乐会的单一欣赏模式，让音乐变成分享的载体，形成亲子间的互动、台上台下的互动，还有观众与观众之间的互动。音乐会上不仅有听得懂容易唱的歌曲，孩子还能现场点歌，喜欢哪首点哪首。音乐会中，中国木偶剧院的木偶卡通明星大头儿子、棉花糖、熊猫、白雪公主、匹诺曹等将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欢唱玩耍，带给观众有趣又新奇的音乐体验。元旦到春节期间，中国木偶剧院还将为孩子们安排不同类型的剧目，包括经典木偶剧《真假孙悟空》《白雪公主》，雪景体验式儿童剧《雪孩子》，英国动漫舞台剧《小羊肖恩》等八部大戏。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九七四，北京 Music Radio。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 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9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I love the classics。 What is round up right here every day?Roundup, come on, it's time to play. There's Jessie, the Odlin cowgirl. Bullseye, he's Woody's horse. He's a smart. Pete, the old prospector, and Woody, the man himself. Of course, it's time for Woody's Roundup. He's the very best. He's the rootinest, tootinest cowboy in the wild, wild west.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期电影音乐时间啊。想想这个提法还有点伤感呢。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玩具总动员2》的插曲，在影片当中有一个虚拟节目叫做《胡迪牛仔秀》。想想一个动画片当中的动画片的片中片，其中呢有一个《胡迪牛仔秀》的节目的开始的时候，有这么一段音乐，做的还真是细致。 Shootin'est, hootin'est cowboy around. Woody's Roundup. 这段音乐无疑也是有特点的 ，Gibson Keys。其实选自每一次《玩具总动员》当中的一首主题 You've got a friend in me。 每一次主题的出现都有不同的类型的改编，有爵士的，有这种像 Gibson Kings 这种有着吉普赛音乐风格强力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在其中。即使动画片也做得非常气质，其实在今年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经典的动画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年初的 Coco 寻梦环游记，到后来迪士尼的动画，还有皮克斯的动画，对于今天人来说，我们看电影动画片也是其中一种，不只是给小朋友看的，更多的是给成年人看的动画。这些动画当中有成年人非常珍惜的那种真情回忆在其中。就像我记得《玩具总动员》后来演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淡淡的忧伤，童年已不在，再次听到都会想到自己童年的快乐时光，很简单，很真，很美好，这也是可能我们对过去时光的一个回忆吧。写在2018年倒数第六天的日子，古典也流行。 Thank you. 是的，魅力人生这部电影是导演罗伯特·贝尼尼在1997年执导上映的一部二战题材的影片。这部影片一改传统反战题材的固化式模式，以独特的基调传递了战争的残酷和小人物动人的情感。我觉得在年底岁末的时候聆听这首曲子，还别有一番感慨呢，就好像是我们徘徊在岁月的路途中，寻找着天涯的那一段，有着飞扬的梦想，也有着慢慢的失望。这些所有的复杂交织的情绪，带我们独自远航。听着这首曲子，我依然想对收音机前的你，对你说，我们都是过往时光里的人，如果我注定成为你的过客，也感谢命运让我遇到了你们，陪伴我们曾经走过的这一程。很多朋友喜欢古典流行周三的电影时间，因为音乐中有那些远去的声音，也有怀念，电影中的我们一起哭过，一起笑过，忘过谁，想过谁，那些的时光太美好，回望往事心已沉醉，眼带泪。回首了吧，也不煽情了吧，我们先听这一首吧，还是欢快的音乐伴我们前行。同样选自《玩具总动员》，作曲 Randy Newman。 What is Roundup? Right here every day. What is Roundup? Come on, it's time to play. There's Jesse the Yodeling Cowgirl. Totally, totally. 是啊，每次玩具总动员我都说相同的旋律不同的演绎，无敌的这个旋律也让我们觉得好欢快，往日的岁月是快乐的，留在美好的印象当中。 come on and gather round. Woody's Roundup, where nobody wears a frown. Bad guys go running whenever he's in town. He's the rootinest, tootinest, shootinest, hootinest cowboy around. Woody's Roundup. 记得在上周的电影音乐回顾当中给大家听过阿汤哥的碟中谍还有007系列的音乐，这也是一种回顾。而这里呢，我们听到这一段来自于超人总动员，刚才也提到也是动画片，作曲者是 Michael Giacchino。 他的音乐中融合了很多音乐的风格，而且他的音乐中既是调侃也是综合。说到超人总动员，当然我觉得融合了 DC 和复仇者联盟的一种融合，虽然是皮克斯动画啊，但是呢音乐中却总结了很多的包括那些英雄系列的音乐。在这里呢，麦克加奇诺就把他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了一起。无论是悬疑的、文艺的，还有动作的，你喜欢哪种电影呢？毋庸置疑，电影当中就是我们的梦想集合在其中，实现我们未实现的梦想，当然还有浪漫。